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本书是《豪氏家族传》。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杨毅，欢迎杨毅。 大家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聊聊曹氏家族。曹氏家族啊，最出名的肯定是曹操了。 对， 而且曹操这个人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生性非常多疑的人哈。比如说曹操曾经在梦中梦到了有三个姓马的人一直在啃他。 三匹马、三匹马在啃一个曹。 对，啃一个曹。他就在想，哎，这三匹马是三个姓马的人吗？结果呢，就是因为这儿种下了一个心事儿哈。 对， 然后就开始查周围有没有姓马的，最后呢就又杀了马腾，是吧？打败马超和马岱， 对， 把这三马然后就拿下了。 嗯， 其实这个小故事就能看出曹操这个人的心事有多重哈。 对， 在您的研究过程当中，您觉得曹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个人呢就说，对于曹操，包括就是说这本书是我跟郑家伟两个人合写的。那么我们这个书名呢叫做《性情曹氏》，就其实是说曹操以及他的所有的曹姓家族的人呢，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中间就出了很多性情中人。那么刚才我们讲的司马家族传，司马家族其实有一个很大特色，他能够隐忍， 没有那么性情。 对，非常能隐忍。这个其实不光是我们讲司马懿这个最著名的司马， 他整个家族都这样。 他整个家族像在他之前的最出名的司马迁。那司马迁我们讲得罪汉武帝，深受宫刑，这么既是耻辱又是痛苦的事情， 还是 他能够忍下来了。他忍下来了，并且能够就是说在这么一种巨大的耻辱痛苦之中写出了《史记》，而且这个《史记》这本巨著是在他死后才被就是说广泛传播的。但是呢，就因为他能够隐忍这一切，所以现在这个在西汉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一半是他说了算了。汉武帝能够把他从肉体上阉割他，但在精神上确实由他来批判汉武帝。 对， 所以那么在之前的是司马迁。在他之后的最著名的就是司马光，北宋的大臣司马光。司马光开始是搞政治斗争，跟他的好朋友王安石，一个是旧党，一个是新党，势不两立。被王安石给斗败之后呢，斗败了怎么办呢？那我不跟你争了，我去关起门来到洛阳写历史。 也是一个特别隐忍的人。 对，我写历史。结果王安石在上面变法，我司马光写历史。 对， 过了很久，王安石的变法搞得一塌糊涂。司马光呢写出了《资治通鉴》，名垂千古。当然最后等到王安石就说失势下台之后，司马光又上台，就翻身又把王安石的这些新政权给推翻了，所以他文学上也赢了，这个政治上也赢了。 对， 那么也是一个很会隐忍的。相应我们讲曹氏，这个姓氏应该说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充满了这么一种 传奇色彩。 传奇色彩，像我们讲最早的曹氏，它实际上是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时候，当时就有了，就中国就有了曹国这么一个国家。然后他的后人以曹为姓。 公元前1000多年应该是哪个朝代？ 是在更早的，实际上是在武帝时期就有了一个曹国。然后呢，到了周朝的时候呢，周武王把他的弟弟又封在曹国这个地方。那么曹姓的这两辈人，最著名的曹姓就是从这两辈来的。然后呢，这个曹国当时我们讲在中原地区，在今天的山东西部的地方，那么它是一个巴掌大的国家，它地方可能就现在几个县的这么一块，就是个小国。但这个小国呢，就经常干一些性情中人的事儿。譬如说晋公子重耳在逃难经过曹国的时候，当时呢，曹国的君主就想，哎呀，这接待他吧又得花钱，有点不舍得。后来有个大臣就说，哎，就说我们的主公啊， 这个虫儿听说它有一个特点，它的肋骨是一连成一片的，这种稀奇很少看哦，我们来想法看吧。 嗯， 这个曹国君主想，那我怎么能看到这个事儿呢？啊，于是他们就请虫儿进来，就招待虫儿洗澡。 哦， 那虫儿公子呢，正在风尘仆仆嘛，一身臭汗，正在洗得高兴的时候，衣服脱光了，然后这个曹国君臣几个人就跑到洗澡堂来看人家裸体。 哦， 但这事儿就虫儿就非常生气嘛。 嗯， 等到以后虫儿回国之后，成为了晋国的这个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 嗯， 哎呀，这下子这个账总要算总账了，冲过来就把曹国给把曹国打破了，把曹国君主都抓起来了。 哦， 后来呢，就说到了又过了就说一段时间，到春秋末期的时候， 嗯， 当时曹国又得罪了宋国。 嗯， 宋国军队呢就去攻打曹国，把曹国都城包围起来。但是呢，幸好这个曹国他是有盟军的，他的盟军就是郑国。郑国的这个就出兵来增援，增援就说曹国呢要攻打宋国，于是呢宋国军队就准备撤退。但是撤退的时候呢，这曹国军队曹国的这个君主一看，哎，宋国军队撤退了，这个捡个便宜，他们就派了一些人到后面去跟着宋军破口大骂，就骂得非常难听。 嗯， 这下子把宋军惹火了，说我们本来都要撤兵了，你们还骂我们。 对， 于是翻身杀回，一下就把曹国给灭了，把曹国君主抓起来斩首。 嗯， 于是这个曹国就此灭亡。 哦， 他灭都灭得这么性情。然后我们再说到主角曹操。 嗯， 曹操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我们讲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政治家。 对， 同时他也是一位大诗人。 嗯， 他的身上呢，就是有很多就是说诗人的属性的。 对，非常豪放。 对，非常豪放。 什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对，他的这些诗就是都是， 嗯， 都是一些就是说写的很有诗人情怀， 很潇洒哈， 很潇洒的事。 嗯， 然后那么从年轻时候他就开始跟袁绍两个去到人家的婚礼上抢新娘玩。 哦， 然后呢 放荡不羁哈， 放荡不羁，并且呢， 嗯， 当时这个大太监张让，当时就也算是就是非常算是当时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嘛。曹操敢于就是说到张让的院子里面去手舞着手戟，相当于短刀。 哦， 那就耀武扬威。当时就是说曹操在年轻时候当官也是想就说匡扶朝廷，为民除害的。 嗯， 所以当时就说有在大太监的叔叔违反禁令，他就被他命人活活给打死了。所以曹操就说在年轻时候确实也是一腔热血。 嗯， 只不过呢后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他在开始董卓进京，他去讨伐董卓，自己独立去追赶董卓，然后兵败。 嗯， 之后呢他逐渐明白了这个没有实力，光有一腔热血，光凭你的性情其实是没法在这个身上立足的。于是曹操渐渐开始变得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足智多谋，但是呢他渐渐变得越来越腹黑。 嗯， 越来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样呢逐渐的我们讲经过了一系列征战，经过了30年的征战， 嗯， 他把北中国这一大片地方给打下来，成为了就是说最后成为了他的儿子曹丕篡汉，成为了就是我们说的魏武帝，魏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 嗯， 那么这就是曹操他这么一个过程。那么郑家伟这个书主要是郑家伟构思的。那么他这个， 嗯， 这构思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点，就是说， 嗯， 曹操在这么一个不断的攻城略地，占领很多地方，消灭一个又一个对手，取得达到他人生的一个巅峰的同时，也就是在他不断的与现实妥协，不断的放弃他自己原本中性情热血的一面， 嗯， 的这么一种过程。所以说他有一章叫做别了征西将军曹操。 嗯， 征西将军曹操原先是曹操的一个年轻时候的梦想。 哦， 他想我能够为汉朝，能够就是说为这个大汉朝廷征战，能够立下功劳，最后我的墓碑上写汉征西将军曹操之墓。 嗯， 我就满足了。 他当年还没有想那么大了。 对，没想那么大。 嗯， 他真是想当一个忠臣，但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他没有实力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嗯， 而为了夺得实力他就必须先埋葬自己的梦想。 嗯， 于是当曹操不是一个已经就成为一个丞相， 对， 成为魏公加九锡，成为魏王的时候， 嗯， 其实过去那个征西将军曹操已经被他自己给杀掉了。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讲性情中人，他来玩政治玩军事，他落得一个 也很性情 比较可悲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 也不叫可悲吧，就是说他也是成功了，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 在梦想的这个寻求的道路上其实他还是 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他当时当初的情怀被他自己给破坏掉了、 嗯、对。 所以呢我们说到这儿想起我们今天其实算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所谓成功无非是事业的成功或者商业的成功， 嗯， 相对而言呢我们为了他也需要牺牲很多放弃很多，但是呢至少不必像曹操那样把自己过去的理想完全的颠覆，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那么抓住机会足够的勤劳，总能够在这个方面向自己的梦想接近几步的。 嗯，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生在今天，尽管我们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能够达到的结果肯定绝大部分是远远比不上曹操的， 嗯， 但是呢这一点我们比他幸运，现在毕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多元的世界。 嗯，所以其实我们以史为鉴可以感官我们现在的生活，然后同时也能够分析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处境哈，更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走我们的人生道路。 对， 其实这是您写这两本书最大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您的一个想法和目的哈。 对，我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说，所以那么回收我们咱们刚才来讲， 嗯， 司马家族是惯于隐忍，而曹氏家族过于性情，不光曹操性情，他的儿子曹丕也是非常性情的、 嗯、 就说进了这个邺城就把甄氏给自己去把甄氏给娶了，那甚至有人考证认为这个他的儿子曹睿说不定是袁熙的后代， 哦， 但这个只也是一个笑话，就是因为根据就说某一笔记载、 嗯、 从他这个出生年龄来看、 嗯、 出生的时间来看有这个可能性，但郑家伟在书中也专门考证了，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误传。 嗯， 好，以及那么他的另外的儿子曹植，当然更是著名的性情中人，这个咱就不用说了、 嗯、 还有他的还有一个儿子曹彰， 嗯， 那也是就是说他就想当一个将军，他不想玩什么政治，他就想冲杀在前、 嗯、 那么这也是他的一种性情。 嗯， 包括就是说到后面就郑家伟这本书中我觉得有一个写的非常不错的就是曹髦。 嗯， 就这个曹髦大家知道呢，就是说他是当时司马家族已经就是说把持了曹魏政权，曹髦本身在他上台的时候就是被作为一个傀儡扶上台的、 嗯、曹髦是曹操的， 我看应该是曾孙对， 嗯，对， 当时就是曹髦上台的时候、嗯、已经就是说司马家族控制了大权，他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傀儡被扶上台的、 嗯、 在这个情况之下面对着司马家族的步步的进逼， 嗯， 他最后说出一句就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哦，这句话是他发明的， 是他发明的，然后呢、 嗯、 就率领着他自己身边的几百个什么卫兵太监仆役就这么一支乌合之众， 嗯， 冲出皇宫去讨伐司马昭。 嗯， 当然我们讲他应该就说不会真天真到认为自己这一支队伍真能够把司马昭给干掉， 嗯， 但是呢现在这么一个大魏皇朝即将被司马家族篡夺的时候、 嗯、 总得有个人站出来为之流血， 对， 总得有个人给这少数的忠臣一个支持，那么他作为皇帝如果没有人愿意为曹魏流血，那我来流我皇帝自己的血，所以他是死在了司马昭的这个手下的兵将的手中、 嗯、 也许这正是他的一个愿望 宿命 所在、 嗯、 所以呢在郑家伟里面有段话就是说这样一种精神在这个称了魏王加了九锡的这个曹操身上是没有，在篡夺了汉朝就说自己当上了魏国的皇帝的曹丕身上没有， 嗯， 在文才很好的曹植身上也没有，在司马懿身上也没有，但是呢在曹髦身上有的，那就是这种为了道义能够敢于牺牲， 嗯， 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曹操年轻时候那一种就是为国牺牲的一腔热血， 嗯， 所以曹操当时那一个富有情怀的曹操他的生命中灵魂中的这一部分在几十年后在他的这个 曾孙嗯， 在曹魏王朝即将灭亡的前夕得到了一次焕发，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曹操呢如果全下知道这事儿，他可能会痛恨司马家族，但也会为他这个曾孙可能叫一声好， 对，这么说我就觉得有一点感慨哈、啊 嗯、 你看其实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一个家族从最开始的荣耀兴盛到最后的这个走向没落哈， 对， 其实这个过程也值得我们去反思， 对， 嗯， 那么包括我们讲再稍微说远一点就曹魏王室我们知道在265年就已经被灭掉了、 嗯、 被司马家族给篡夺了， 嗯， 在这之后的这些曹姓家族呢就也还是出了很多性情的名人， 嗯， 像我们说的宋朝时候有曹氏家族主要是在什么诗词还有就 在绘画唐朝时候这个主要在诗歌和绘画上面出现一些人才，然后呢到了再往后我们讲明朝时候啊，宋朝时候有大将曹彬，曹彬曹寒，明朝时候呢也有大将这个曹文绍和曹变娇，也是明朝著名的猛将，明末的猛将。再我们讲到清朝，有一位曹雪芹写出《红楼梦》的， 那绝对是个性情中人， 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对， 然后再往后，我们讲甚至到了民国，我们有一位直系军阀曹锟，曹锟他以一个普通的布贩子出身，最后能够就是说一步一步又不识几个字儿，这么一种他能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军阀，并且呢能够通过贿选当上总统，那其实也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物。而且甚至就是说我们讲他贿选总统嘛，直接给议员说，哎，来投我的票，投我一票我给你5000大洋。这个虽然我们讲从政治角度讲是一个大丑闻，但是好歹人家明码实价，就是不搞黑箱操作，也算是有些可爱。 对，你看刚刚聊到的是司马家族和曹氏家族哈，杨老师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也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哈，大开眼界，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竟然有这么多有趣的人和事儿。 对， 但是这样哈，曹老师特想问问您，就是您写这两本书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什么当时想到去研究这两个家族？ 这个实际上是我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像康建博康老师还有李连利李老师，我们几个呢就说当时想做的这么一个系列，就是以某一个家族来反映出某一个时代的面貌。所以当时我们中国的现在就最近历史方面的题材的书籍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非常的多。那么要么就讲一个时代，可能讲一个时代呢就是把这个时代很多事情就平铺直叙的这样讲下来，要么呢讲某一个人物。在讲某一个人物呢又难免会有一些夸张或者会， 对， 而我们想讲的就是说在这两者之间我取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延续时间呢它本身时间上来讲会比一个人物的时间长一些。而同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家族，因为本身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其实是很强的。 对， 我们讲其实很多尤其在古代的时候所谓家风门风这个传承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所以呢讲一个家族它在一个时代中出了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儿，经过了哪些变迁，以及有哪些特色，再把这个特色跟它整个历史背景呢来相对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这样呢可能能够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把人和历史之间这么一种连通关系呢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进行一个理解。 这两个家族您觉得研究起来难吗？ 难是不难的，因为实际上我们讲 在 三国两晋这段时间是最适合于这我们这些业余历史爱好者或者专业历史学家就是下手 的 地方，因为他的史料既没有像先秦一样 少得可怜， 甚至只有考古发现一个竹简大家都疯了一样冲过去抢，也没有像后面宋明之后史料那么多那么繁杂以及互相矛盾，你都没法弄。他的史料呢整个就是第一有一部分史料可以挖掘，同时呢又给了你足够的那么一种想象或者一种合理构建的空间。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恰好同时我们讲那会儿的人还是就整个到魏晋之风嘛还是属于比较个性化的，就我对历史的爱好就之前我也跟红酒也谈过，主要可能我们爱历史有三层，第一层呢就是说是想所有的男孩子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这么一种历史大的气魄我们喜欢，第二层呢可能对于考据来说我了解一个历史真相，我把可能几个相互矛盾的记载我把它凑在一块儿怎么协调这个事儿，或者有些没有记载的东西我把它推导出来，这有一种就是求知解题的这么一种乐趣。还有第三点其实就是发现历史人物，从历史人物中分析历史人物性格的这么一种人性沟通之美。可能我郑家伟写曹氏的时候他真是我能感觉到他确实是站在曹氏的曹操也好曹丕也好曹髦也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他们体会了一把喜怒哀忧了。那么同样我在司马家族的时候我也是能够站在司马懿司马昭司马氏他们的角度上，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他们除了各种谋略各种计策之外他们有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有没有感到焦虑，有没有感到恐惧，那么这样一种跟古人的沟通呢恰好放在魏晋这么一个本身个性化比较强的时代也正好是适合我们搞这个，所以整个这两本书我写的呢 应该说没有感到太多的难度。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材料如何取舍。 对，因为很多人会说哈，这历史是日人打扮的小姑娘，怎么样能够把那么久远的几千年前的历史写得既活灵活现，同时又是和史料记载的是非常正实哈，咱们不说是那种传说，因为现在很多电视剧也好，文学作品也好，戏说成分很多，因为只有这样大家喜欢听喜欢看，有故事。那您的这个考证，包括您是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历史既鲜活同时又是真正的历史？ 因为首先就是我写的呢并不是要去挖掘什么以前没有的历史真相，我基于的呢就是说比较靠谱的这么几个史料。那么譬如说以司马家族为例，那么可能我们有三国志，就三国志，然后有资治通鉴，有晋书，有后汉书，那么这几个相关事情。那么其中呢晋书的可信度相对要低一些，大家认为要被称为会史，但是呢他只要记得跟其他没有矛盾的，那么我们可以采信。然后呢在史料选择基础之上，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为怎么能把它写得相对好看一点。除了就说所谓文笔上的这个加工之外，首先你作者自己你要能投入进去， 对， 你自己能够把自己放到跟聊，你在真的在跟曹操聊聊天，你聊聊他，曹操我知道你心里不容易，你回想曹操，你自己回想一下你当初那个你现在还活着吗？二十岁的你看着六十岁的你他会怎么样想，带着这么一种就我们用一个用那个词叫情怀吧， 对， 这个 或者我觉得也是跟书中的人物来对话。 对， 能 够就带着这么一种情绪出来，那么你写出来的这些人和事呢，就是一个能够比较生动的，而不是就单纯的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 对，您看刚刚讲了很多人物，那这些人物当中，您最喜欢哪个人物或最欣赏哪个人物？ 就说整个来讲呢，所有这些中间，我其实还是最欣赏，就咱们就曹氏和司马在三国两晋这段时间的人物中间，还是最欣赏的是曹操。 曹操 一度曾经，我有十年是把曹操奉为这个偶像的，奉为偶像， 为什么？ 就是因为觉得就是其实已经说了，第一他的能力非常强 啊， 第二呢他建功立业 啊， 第三又是性情中人， 但 后来呢就因为了解比较多了，毕竟曹操他还有些短板，他的尤其比较残暴，这个短板在我高中时候我可能对他不认为怎么样。现在可能接触了更多的东西，有了一些人本主义人文精神之后，会对于他动辄屠城或者就轻于行杀这一方面呢渐渐就不能容忍，所以我不把他当偶像，但他确实是三国中间的第一等的英雄。 其实今天特别有收获，听杨老师说了这么多哈，我就感觉虽然我们看到这些姓氏有一些已经在历史长河当中淹没了，是小姓氏了，但是他出现那些人物或那些故事真的是传奇，也真的给我们指明了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道理哈。 对， 确实是一个成功之道。 对， 所以您这本书的封笔就说哈，姓氏虽小，探究的是姓氏成功的秘诀。所以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故事。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一块交流。 好，谢谢杨老师。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北京时间13点整。